叶修的军魔校顶上前去，但巡逻小队的五人组中有两个端着长枪的枪手职业，他们是不会跑到近身来攻击的。叶修刚刚阻止了韩延柔不要跑远，此时他自己当然也只能这么做。如此两个枪手就有些不好控制，这种距离能直接用技能拖拽过来的只有气功师的卓云手，星星战队里没有这个职业。 这技能是转职后的，散人军魔校和流氓包子入侵也不可能会。这种情况下，只能靠其他技能的攻击效果来达到自己需求的效果。叶修的军魔校上前的同时，高高一跳，挥手一枚手雷甩出，一道弧线划出，手雷震落那两个枪手的身后。轰！爆炸声中，气浪掀起。 两个枪手都被朝前推了过来，与此同时，军魔校这边银光落刃坠地，另三个拎刀的近战隐山贼也已经被他震翻在地。叶修很满意 NPC 的这种勇气，这要换是玩家，这么长距离丢出的手雷，随随便便就躲掉了，也只有 NPC 会呆头呆脑的无视技能而硬吃伤害。等级上限在变。 NPC 的这些基本特征依然不会变，会特别注意躲避伤害的，那是高等 NPC， 俗称 BOSS 的才会有的举动。手雷将两个枪手推进了一些，但这技能威力毕竟还小。但就在这时，一记飞弹喷着火舌已经从天而降，落点也正是两个枪手隐山贼的身后。轰！ 这一次动静可比手雷大多了，那翻腾而起的蘑菇云直朝上空卷起，两个枪手这再不被直接掀到军墨小身前，实在有些对不起这特效。看得漂亮！百忙之中的 MT 此时不忘朝身后的某位做出一个挑大拇指的称赞动作，陈果好生羡慕啊，自己如果有这样的水准该多好！ 但是很遗憾，他是没本事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把热感飞弹指引到想要的位置的。刚刚做到这一点的是新晋投奔了星星的武臣。武臣的水平在职业圈远不算一线，但功底还是相当扎实的。不过更让陈国喜欢的一点还是，这位兄弟来了以后，也基本没急着谈什么待遇问题。 也和其他人臆想就这么含糊凑合着了，多好的一帮员工啊！陈国有时难免也会这样想想。先看到我攻击的目标，不要乱了仇恨。叶修高声叫着，他的散人毕竟不是骑士，没有制造大量仇恨的属性，所以拉怪只靠输出，所以对其他人的配合要求也比较高。输出职业们如果只顾自己顺手的话， 仇恨很快就会乱掉了。在场的这些人，魏琛、乔一帆、武臣当然不必担心，包子、唐柔跟叶修也混得久了，熟悉军木校当 MT 的模式也不会犯错。小手冰凉治疗，怎么也不可能把治疗刷到怪身上去。再此外，就是陈果、罗辑和莫凡了。陈果是有相当的游戏经验的。 而且特别有自知之明，知道他的水准在这团队中有时可能别说帮忙，只要别成累赘就已经很好了。所以面对一些混乱的情况，他是宁可不出手，也不会乱出手。此时那边混战一团，他一时没法让朱烟霞对准应该攻击的目标，索性当起了看客。再说罗辑。 如果真照他平时的喜欢照出所有的召唤兽，此时的团队杀手势必就是他了。但好在叶修早有提醒，只是四个召唤兽，罗辑却是可以妥妥的控制住。于是眼下看起来出问题的就是莫凡了，这家伙居然直接一个忍者大招引武，这技能向来是被当做群攻加干扰用的，此时一出。 那可不就是乱带仇恨的王牌杀手吗？陈果一看，当时就急了，跳起来就叫：“ 喂，你在做什么啊？”“ 不是游戏里， 游戏外陈国也已经怒目瞪向莫凡了。他可以容忍莫凡平日里的一贯作为，因为他虽然没给过什么帮助，但也不是什么负担，只是每天吃吃住住，陈国不会在意这点小事。他知道叶修的用意，是因为这样点点滴滴的接触和生活，让莫凡真心实意地加入进来。但是眼下这种关键的时候，这个莫凡居然不听指示，按他自己的意图行事，这就有点超过陈国的底线了。 镇定点。 结果莫凡没理他，倒是叶修的声音传了过来。 这家伙还可以的。 叶修打断陈国，示意他往屏幕上看。陈国这一瞅愣住。莫凡的毁人不倦影舞之后，到处都是影分身，确实琳琅满目的，但是仇恨却一点都没有被带乱，因为他的影舞操作得很好，此时攻击的目标正是所有人集火的那一个，并不如陈国所想的撞到哪个就攻击哪个。 这家伙， 陈国知道是错怪莫凡了，但想那家伙一贯漠视一切的劲头，向他道歉也就免了吧。不过重新坐下后，陈国却还是好像和叶修说话一样嘟囔了一句， 错怪他了。那倒也不完全是，这家伙还是想捣一下乱。什么？他想抢走仇恨呢。 叶修不以为然地说着，通过游戏里语音系统，这话当然是所有人都能听得到。 喂，不要乱来啊。 魏晨听后也是不太满意地说了一声。 哼，想乱来也得问过呀。 叶修说着，手下操作不断。陈果偷眼看了一下那边的莫凡，神情也是特别认真。这小子大概还是对当初被叶修的那一番折腾耿耿于怀吧。抢仇恨只是想把叶修给比下去，至于这样会引发的混乱，这小子大概根本就没去理会这种事儿。他的心里会有团队意识这种东西吗？陈国这反正是不怎么插手，就在这尽情地开着小差。叶修拿君莫笑当 MT 也不是那么轻松的，五级的等级压制让各种技能的攻击效果经常无法达到预期，而且他一次就扯着共七个小怪，肯定是不能硬扛伤害的。真是十人本里群拉这么多小怪时，那肯定是需要主 MT 副 T 一起忙活的，现在君莫笑非 MT 职业，却要一扛七，这完全是叶修凭借他的技能办到的。 别光顾着打，多留意这些硬山贼的特点。 叶修一边忙活还一边提醒着大家。副本里的 NPC 小怪那不可能是花样百出的，基本就是那么几个类型，然后来回重复出现，所以这第一波的战斗可谓最困难，只有这一战是完全未知的情况下展开的。这一战之后，对新副本新小怪的认识就开始逐步积累了，自然越打越顺。和这七个硬山贼的混战最终持续了有三分钟，在叶修控制好了节奏以后，像魏琛这种经验足够的老家伙也就并不那么完全严格地按照布置来做了，他也开始发挥更适合他职业的打法，从而给团队减轻负担。第一波战斗最终胜利结束，小怪而已，也没必要谈什么感受，消耗不多也不少，略作调整后，团队就沿着入寨的道路继续前进起来。同一时候，那些工会组织的玩家亲友的，或者是无聊跑来观光的，在印山贼寨这个副本里无一不栽在了这入门就仇恨连锁的共计七只小怪身上。说全团都团灭了那也没那么惨，但是像星军战队这样完好无损的就过了这一环节，那可真有点勉强这些玩家了。就拿兰西格来说，他们工会最精英的成员在会长春一老的率领下亲自来开荒这个副本了。有五级的等级压制在，开荒一下十人本就也是尽头了， 人数要求再高的副本，那去尝试就有些过分藐视系统了。至于顶尖百人本就更不用说了。70级的百人本到现在，他们这些大公会的团队都不敢说逢打必过呢。百人进去，90人以上出来，就算是很不错的战绩了。眼下跨5级迎战7个75级副本小怪，聚集了兰西阁5大高手的顶尖工会精英团，以己方壮烈了2人的代价，才将这7个小怪消灭干净。 压力好大呀！ 战斗结束后，入夜寒心有余悸地说着：“ 我们肯定打不通吧？” 比言飞说：“ 打通，下边如果还是这样。”我们连能看不看见一个 boss 都难说吧。 入夜寒说。 观光嘛。 比烟分郁闷。两位兰西阁的大高手这时已经没了斗志。当然这也不怪他们。月5级挑战10人本，他们确实早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不过他们多少也以为会是灭在不了解的 boss 手上。拿小怪练练级总还是可以的。却没想到第一波的小怪就已经干翻他们2人了。 大概只有职业选手才有可能现在就打通10人本了。这个时间应该不会有职业选手还在线吧？ 虽然此时他们都能看到兰西阁公会内，无论索克萨尔还是夜雨生凡，还是流云，还是灵魂愚者，这些战队角色通通在线，但他们却清楚这些角色此时都不可能是本人在上。账号卡都已经交给了工会部门，这些天全是代练，而这个时候想追求升级速度，跑来新区域当然不是明智的选择。蓝雨战队的这些职业角色此时全都停留在原有的区域，刷的是70级的副本。他们本就是70级的角色，刷70级副本当然有经验，追求快速升级的这才是目前的王道手段。但凡是职业战队的角色，此时全部都在扫40级副本练级。这11天里，这些角色只会以最效率的练级方式把等级先提升上去再说。 那么今晚肯定不会有队伍完成什么手杀了吧？ 入夜寒这话刚说完，同在队中的蓝河心中立刻就想到了某个家伙，他是在练级还是在刷副本呢？